众生已平等，运气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一样嘅啫，啊，大家 系诶，我哋嚟到呢个建国研习班嘅啦。咁、个人脚系同上个礼拜一模一样嘅，吓、都系一个，因为亦都今日郑松泰其实系而家系佢系出紧咗个 IK 宝嘅选举论坛出人界， 系直播紧噶吓。咁、所以即係大家你如果你覺得佢好長氣就睇我哋啦，不過 或者其他啲費用亦冇營養嘅話，即係收到嚟嘅飯店都可以聽我哋啦。 係啦，大家個嚇雙 mon 三 mon 嚇，大家打機嘅都 熟㗎啦， 有幾個 mon 㗎啦。 係啦，咁啊選前一個多禮拜㗎啦喎。 係 啊，咁啊大家觀眾聽眾有冇即係諗掂？即係點樣吹票先？因為我哋之前一路都分析過啦，最主要而家今次選舉咧就非常之冷漠，大家都咁啊。就我個人觀察，即係基本上仲冷漠過區議會，係啊。咁啊，連我附近咧，連一個街站都冇，跟住旗啊，連海報啊都好少，少過區議會。咁咧就所以就好詭異啦個情況。咁所以好重要咧，其實。即係今晚我哋主要嘅主軸咧，咁啊都同兩位傾過啦。我哋主軸就係希望吹票就係話咧，嗱，你起碼確保咧，大家聽眾你喺香港，或者你唔喺香港，仲諗緊翻唔翻嚟，又唔使諗啦，一定要翻嚟。如果翻到嘅話，翻唔到嘅點啊？拉票係嘛？用 WhatsApp、用 Facebook 係嘛？分享，我哋拍咗咁多嘢係嘛？阿泰又拍，個個都拍噶嘛係嘛？即係分享。分享俾你認識嘅人知道，咁同埋最好就打電話翻嚟啦 ，WhatsApp 翻嚟，話俾你啲親戚朋友聽。嗱，今次香港真係最後機會啊！點解真係最後機會？好明顯，佢而家係篩選緊可以合佢心水嘅候選人，或者勉強可以仲容忍你嘅候選人，先有得選，係嘛？咁你下次點知佢篩選咗啲咩人啊？下次可能冇得選嘅咯。咁所以大家幫手嘅地方就係話嗱。成日都會話咩會唔會就係咩流血革命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嘢，咁啊唔知係咪革命啦，但流血我哋真係唔想。咁但係如果連體制內嘅機會都冇嘅話咧，咁係真係好麻煩。 其實風險甚大咯， 係啦， 未來會流血。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即係唔想睇住香港，因為你冇辦法㗎，人哋逼你做奴隸，咁你反抗，咁自然就會受傷啦，會係嘛？但係即係當然我哋唔想見到呢啲咁嘅情形啦。咁但係。以而家温水煮青蛙都變成滾水煮青蛙嘅狀況咧，咁啊個青蛙掙扎咧就難免咧就一定會即係好大嘅即係互相嗰個犧牲會越嚟越大。咁今日亦都睇翻啲報道啦，又港府又話要準備投票日嗰日咧要即係可能出動啲特別小組戒備，可能會即係大規模示威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即係心虛噶啦，係嘛心虛啊！ 即係港共政權而家都心開，即係知道自己係嘛？喂，好明顯啦，你唔俾某啲人參選，同埋係即係個別選舉主任決定嘅嘢。咁係咪而家要同你反台呢？咁啊，即係唔知啦，即係睇翻大家。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體制內點做呢？咁啊，真係要靠大家吹下票。同埋咧，我哋而家就諗下點樣可以說服啊你身邊嘅人啊，特別可能即係仲係我哋成日講嘅港豬仲未覺醒嘅。覺醒有幾個部分啦，係嘛？第一個就係講翻全香港整個香港個發展嘅狀態啊，即係你仲係咪第一點咧？意識到中共嗰個打壓同埋壓抑嗰個影響已經係越嚟越大啦。啊，咁唔同人有唔同覺醒嘅。嘅次序嘅，啊咁，譬如葉普咁啊，可能大亨王仁達佢哋嗰啲話，2011年見到即係民主黨出賣香港，咁我覺得哇咁都得，咁即係睇翻重點，點解民主黨出賣香港咧？就因為中共勁啊嘛，中共啲統戰勁啊嘛，佢哋唔中計或者中招都唔知道，或者自己甘願被統戰啊嘛。嗱，我成日都講啊，最近中共嗰個統戰最高原則就係、是。不怕你反对，最怕你不同的接触。因为你只要接触即是有计倾啦，有计倾即是可以啊倾倾下咁可以买啦嘛，收买你啦嘛，是吧？我成日都举最近台湾呢个例子啦，柯文哲。柯文哲大啦啦欢迎中共的统战部的官员来台湾嘛，这个根本是匪夷所思的。即是一个表面上深绿的啊，现在呢搞到呢被人家统战了。咁啊佢最唔怕你反對，最怕你唔接觸，你接觸得啦，你要世界大學運動會俾你錢，咁所以呢個好典型，好明顯。咁呢個喺台灣發生緊嘅嘢，其實好多年前喺香港發生咗啦嘛，或者係一路發生緊噶嘛。咁民主黨一樣噶，你同佢傾，哦傾咁咪有deal咯，有妥協咯，係嘛？你一路要求緊係立法院全面普選啊嘛，跟住你搞個超級區議會，超級區議會即係咩啊？即系唔系全面普选啦？咁最大问题就话嗱，我俾咗嘢你噶啦，嗱你唔系号称代表全香港嘅民意咩？哇，你最大党喎，反对党，你最大党反对党同意咪得咯，系嘛？咁啊死啦，摆咗你，即系摆咗你上台，咁啊香港人而家咪搞你民主党咯？民主党好明显啦，即系越嚟越多人理解。咁当其实前几年前，大家有啲人唔关心，有啲又觉得啊，你哋都喺度即系政治斗争嘅啫，闹人哋乜鬼？我就唔係喎，發覺呢幾年落嚟，民主黨真係越嚟越離譜喎，係嘛？即係唔使講啦，即係雨傘革命啊，到最近嗰啲即係雨傘革命嘅扯後腿啦，整啲狗賊隊啦，係嘛？即係明明群眾幫你打天下，希望可以幫你爭取到梁振英落台，或者透過呢個方式可以有個政改方案，甚至可以加埋立法會普選落去，哇！成幾廿萬人出嚟，結果呢结果你又找啲狗贼队，又拆铁马，帮警察惊死，唔知点样咁。其实即系谂翻最深层一个问题就系，佢惊佢啲既得利益被剥夺咗啫嘛。嗱呢啲咁样根本已经系为咗职位，为咗佢自己嘅生存嚟到去只顾自己党嘅利益，同埋有阵时系最大问题系唔系嗰啲党员仲戆居居嘅，上面嗰啲有收咗钱又唔俾个党。系嘛？唔俾个党，跟住又冇声嘅，仲喺论坛嗰度帮佢辩护嘅，吓，即系工党嗰啲系嘛？即系明明个嗰啲钱，喂黎智英，咁你到底俾个党定系俾个人？ 跟住佢辩驳话，即系比梁振英嗰5000万，即系轻微好多咯，根本唔系问题。 唔系，即系同一样嘢系嘛？即系你做人想唔想交代？同埋佢自己有同嗰个代咗收咗钱又唔俾个党嗰个人辩护，呢个真系。我想全世界都冇一个政党是咁，因为每一个政党一定是话，喂，你党都系优先噶啦，你钱点可能系俾个人嘅啫？俾个人一定是犯法噶。咁你唔系俾个人，咁就俾党。咁俾党，咁你点解唔俾我哋运作？喂，一分一毫都系钱啦、啊！你而家泛民而家街头都冇摆噶，唔见佢摆街站，冇钱啊嘛、就是，就系。咁点解啲钱走咗去啲领导人嗰度？跟住啊，哇，好似冇嘢咁喎，嗰啲党员嗰啲干部，即呢个系匪夷所思嘅。冇一個政黨係會咁樣運作嘅，咁同埋佢話：喂，咁梁振英點？喂，梁振英又唔係民建聯嘅，又唔係工聯會嘅， 係嘛？咁你選舉論壇問民建聯、工聯會點解唔咩誒梁振英咁樣？喂，咁梁振英大家都反對佢收啲錢㗎啦，係咪先？咁問題而家唔係梁振英問題，因為講緊你嘅問題啊嘛，你都唔回答你自己嘅問題。嗱，選舉論壇嗰度又同佢辯護，喂，老實講呢啲人。大家都即係都好都知道呢啲人嚇、啊，甚至可能都有啲都識下嘅叫做係嘛過去咁，但係點解佢哋要搞成咁咧？咁我作為一個即係台灣一段時間，即係見到真係慘不忍睹係嘛？點解會搞成咁？咁所以泛民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咧，嗰啲支持者咧唔想面對現實，現實就係佢已經墮落，現實就係佢已經變成偽善者。所以我成日都偽善建制派，因為佢表面上反，但其實上係配合。你睇翻醫委會個條例，個阻案條例啊嘛，個阻案條例民主黨係投贊成嘅，二讀嗰陣，喂咁你話啊唔係，等佢二讀過咗，我咪三讀咪可以辯論咯。喂，但係問喎，你嘅黨嘅立場係乜嘢？你冇可能喺二讀度贊成，跟住三讀度反對，更何況你二讀嘅話，你反對一樣過噶。你冇一個理由話啊，因為你反，因為你所以想喺三讀度辯論，所以你而家俾佢過咗先，跟住投埋贊成票。唔係喎，你投反對票佢都會過喎。咁即係點啊？咁即係你做緊，你做緊個表態就係你基本上你係贊成，你係配合緊呢樣嘢啦。咁到時候三讀你咪做個樣反下啫嘛，係嘛？咁所以民主黨即係唔使講啦，民主黨的確就係賣香港。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對很多人嚟講好難接受現實，但事實上佢選票一路落緊嚟噶嘛，係嘛？即係之前啊，鬱敏啊，我哋都講噶啦。以前哇，最大黨嗰陣六廿幾萬票，係嘛？到最近廿幾萬票，今年唔知道得翻幾多萬票喎。我打話俾你聽，唔消滅民主黨咧，香港呢啲咁嘅政客咧，就冇一個俾一個教訓佢嘅機會，所以一定係要消滅民主黨。有人話：喂，你點解消滅民主黨啊？我話民主派嚟嘅喎，你唔係消滅民建聯咩？問題民建聯有中共頂住嘛？你而家民主黨，你應該喺體制內同佢翻台，係嘛？同佢撐到行，點解唔係？喂，咁唔係你咪換一啲可以係嘅人入去咯。而家問題係咁啊嘛，中共你嗱幾十萬群眾，百幾萬去過雨傘革命，跟住俾佢哋扯後腿，冇辦法有一個全面新嘅一個。一個政治的氛圍出咗嚟，想幫佢打江山，結果話你唔使啦 ，OK 啦，而家咁得噶啦，跟住話袁良晶叫佢落台啦，跟住十月二號朝早又話， 最後佢講揾揾民情報告就得啦嘛， 係啦，又話唔使佢落台，咁跟住而家九月又話九月公投梁英去留，投民主黨等於支持梁英落台， 公民黨 嚇。都是啦，即係佢哋班友都係用緊 泛民啦， 都係用緊呢個數。將梁振英打，大家都打梁振英噶。問題你打係真打定假打？好明顯佢係假打嘛。幾廿萬人上街，明明就要求佢落台，差唔多佢要落台噶啦。如果你仲係幾廿萬人一路落去係嘛，日日幾廿萬人喺街上面，佢係咪要落台？你唔係喎，跟住民建聯叫人撤走喎，嘛泛民叫人撤退喎，啊跟住又扯後腿喎，又拆鐵馬喎。又開放翻啲佔領區喎，跟住又叫旺角嗰啲即係佔領者哦，翻曬去金鐘聽你嘅大台講嘢喎，你戇居嘅，結果咩啊？聽你大台講嘅咪就叫佢打撤走啫嘛，咁最終梗唔會理佢啦，係嘛？咁所以泛民嗱，大家要講翻，而家我哋成我都話啦，呢段時間最好我哋啲喺空氣中同大家見面嘅，最主要就係點樣幫大家或者一齊諗點樣說服呢啲。所謂泛民啊、黃絲嗰啲支持者，你醒咗未啊？嗱，你唔好話你唔好話唔可能喎，因為其實好多人都係慢慢覺得，喂，真係唔掂喎。所以你唔好放棄，大家唔好放棄，只要多一個人覺醒，咁泛民就少一票。泛民少一票，咁當然係投俾嗰啲可以同入到去反台嗰啲啦，係嘛？咁你邊個入到去反台，咁大家去決定投邊個啦，係嘛？即係我呢度又唔方便講。咁但係，咁我哋到底點樣說服大家唔好投泛民咧？點樣唔係應該話點樣同大家分享？點樣你同啲親戚朋友講唔好投泛民咧？啱啱咪舉嗰啲例子啦，即係你咪講翻佢聽咯。嗱，事實上係咁嘅。如果你有去過雨傘革命即係街頭嘅，你都明，你都知道我講咩噶啦。我喂，佢哋話反暴力， 跟住我哋要佔領龍和道嗰陣咧，嗰班狗賊咧就箍住我條頸，拉翻我入去，用暴力方式唔俾我哋擴展呢個佔領嗰個範圍。喂，呢班友係做緊呢啲嘢㗎，咁係咪偽善咧？跟住話哦，唔係啊，驚你佔領埋龍和道啊，解放軍要出嚟啊咁樣。咁周永康嗰啲，你十一月三十唔係叫人一升級咩？臨到都個佔領都強弩之末嘅時候，叫人升級。跟住證明俾你聽，哇嗱，升級冇用噶咁樣。喂，你十月二號如果咁樣升級有冇用啊？你話梗係有用啦！你拖到十一月三十號叫人衝，自己匿埋。你話呢啲點樣？你大家你 OK？ 你話支持年輕人，啲年輕人就係咁樣部分啦，即有啲真係好用武嘅好多，我識嘅係嘛？但你做領導嗰啲，大家聽佢講嘢嗰啲，我都係咁嘅啫喎。啊咁点搞啊？跟住我哋香港到底有咩未来？喂，我哋点样说服大家？即系点样话俾大家听？点样说服身边嘅人唔好投泛民先？除咗头先讲嗰啲嘢，有冇咩谂法？ 头先你讲到民主党吓，或者整个泛民其实都系佢哋开街站咧又少啦。咁你提到，佢哋慢慢都个影响力消退啦。咁呢个资金又短缺啦，就令到選舉工程咧就做唔到好好，但係其實葉普成成個葉普成都冇錢㗎，四月做到而家四個幾月，咁裏邊啲人其實本來就係我哋諗住，本來就係投我哋票嘅人，而佢哋除咗投我哋票之餘咧，出埋嚟幫手，街站又好，即係佢哋各種嘅唔同嘅技能同埋能力咧，影響力咧都發揮曬出嚟，呢個就係市場學裏邊我哋叫做超級粉絲 super fans， 就係我哋有呢啲鐵票，但大家你嘅鐵票，如果你仲未發揮影響力嘅時候咧。你咪發揮咯，能夠幫手做嘅出嚟做，幫手拉票幫手拉票，即係盡量花好多時間。而家香港嘅整體係覺醒嘅，整體覺醒就係唔單止係葉普成嘅人，普遍嘅激進派、本土派已經係懂得做呢個超級粉絲嘅角色咧，係去周圍拉票嘅。所以我哋而家基本上就係、唔好冇信心，我哋喺個上升軌道，我哋要繼續拉，同埋你拉完之後咧。就會再拉，同埋咧唔好諗住有啲人拉唔到票就唔好唔揾，即係大亨都試過喺街站遇到一個，即係點睇都係建制派嘅人，聽完佢講兩講講解釋翻呢、這個永續基本法咧，就拉到嗰條票，你估唔到會拉到個票，都會拉到嘅，所以就即係我諗拉票其實就唔需要話，即係我諗阿滔可能比較熟悉話，即係你要講啲乜嘢，唔講啲乜嘢，但有時你去做。已經是一步，你不做呢就沒有的。你找十個人講，你可能你拉到多少票你都估不到那麼多的。即是有人開始的時候會覺得有焦慮的嘛，你未試過或甚至是未成功過，你拉拉一下就越拉越多，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即是做街站人人都是第一次落到去，即是你起之直翻都不識起，那你做完一次咁咪識咯，做完兩個禮拜，你可以教人添噶啦，已經呢個係根本就係喺葉普成嘅選舉工程裏面一個事實。好多人加入嘅時候乜都唔識，而家已經係可以教人點樣做，一樣嘅啫， 即係學習過程中，咁當然係你要即係都要認同，即係認同嗰個理念啦，係嘛？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會。即係諗緊啲，譬如我之前提到梟雄啦，係嘛？即係梟雄可能複雜咗啲啦，即係我嘅講法就係話，哇！你揾啲梟雄入去啊，你而家梟雄先夠到講啊嘛，係嘛？你揾啲官仔骨咁，即係係嘛？唇紅齒白咁啲二打六，哇！你全周街都係啦，你隨時揾個白領係嘛？揾個乜師，周街都係律師係嘛？我點解公民黨嗰啲咩師咩師咁啊？大家聽完之後話哇，好勁喎！即係呢啲真係點樣喎？咁當然呢個係形象問題。咁但係問題而家香港需要咩啊？香港而家搞到嘅地步係咩啊？香港搞到嘅地步就係人口不斷咁清洗，啊，成100萬中國嚟嘅移民。咁呢啲移民根據最新嘅所謂嘅調查，咁都明顯啦，我哋都係傾向支持即係所謂建制派嘅。啊，咁啊，咁最終點啊？香港點樣變啊？香港喺被人口清洗嘅狀況底下，中港冇辦法區隔嘅情況底下。咁香港咪最終2047咪被我成日都話實質並吞咯，實質並吞即係話 你已經分不出香港和不是香港 的地方，甚至個名字可能第日都改埋，我叫深港，或者即係深港融合之後就直接叫深港，冇香港呢樣嘢。 到時是實現，不是實現主權啊，是實現亡港啊！ 即係呢個實 亡咗， 係啦，實質被並吞呢個係有，係唔止係有可能，同埋呢個根本上係鄧小平佢哋嘅藍圖嚟嘅。即係我的了解就是他對於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做法，就是希望在建國百年的時候完成他所謂一統中國的那個大夢的。那這個是他們百年建國、百年統一的計劃來的。所以他一直 plan 緊那些事，其實他是將台灣、香港和澳門在很多年之前就當成是中國一部分來規劃的。咁所以大家會覺得哇，設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其實唔係1997先規劃嘅，佢只不過起到而家都未起好啫，係1997年已經規劃緊嘅，只不過真正你可以喺香港呢邊開始動工係只係一年嘅1997年， 一直係借胡影雙把口嚟啊推銷。 係啦，咁啊港珠澳大橋變成一個所謂一日嘅生活圈，喂你諗下，第日變咗一日生活圈嘅話，你深圳、珠海、澳門、香港一日你可以行曬。咁即系点啊？咁你香港咪融入咗喺呢个所谓珠江三角呢个经济体里边咯？其实你系好难做，好麻烦噶啦。其实已经系咁，因为最主要点解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台湾国务院都规划紧，将台湾当成佢自己嘅国土里边咁规划紧一条大桥，系两条啊，一条系喺高雄，一条喺台北，或者甚至喺海底隧道，我哋好多方案嘅。咁啊，国务院系已经批咗咧两条大桥嘅。你想想，哇！兩條大橋真係好大工程，但問題重點係佢已經將台灣變成囊中物咁樣規劃噶啦嘛，即係佢嗰個統一大業係講緊呢樣嘢。咁如果大家哇諗翻，喂係喎，我咁樣諗翻，喂咁有咩唔好啊？喂有咩唔好？你話咧？第一房價係邊個搞出嚟嘅？房價點解香港變咗咁高啊？香港而家係我成日上個禮拜都有提到啊嘛，房價嗰個比例。十七點幾，即係你十七年唔食唔住，平均收入嘅人先買到平均樓價嘅房嘅樓。南韓我講緊，南韓講緊六點幾，係八年到嘅就係八年，即係八啊。乜所謂四小龍有咩都好，其實香港嘅狀況係因為中國嘅影響最大，所以受影響係最大。咁當然台灣同南韓都有啦，韓國最近啲出口都跌緊啦，台灣亦都係啦，之前一路都負成長咁樣。咁但係香港係直接被影響，咁房價咁高，咁點啊？重點唔係你有冇樓喎，係你啲仔女有冇樓喎？你啲仔女，你話哇唔係喎，我有層樓幾正啊，300萬，而家升到1500萬。問你啊，你仔女要結婚？住唔住到你300萬嗰間樓先？住唔到咩咪買樓先？買樓咁啊點啊？買1500萬嘅樓，咁點買啊？咁你係咪要幫佢俾首期啊？係啊，可能你要俾個500萬首期幫忙。咁你嗰500萬原本可以自己用嘅喎，你結果要俾嗰個仔女做首期。咁你大家嘅可支配嘅收入其實實質上係大量下跌。咁啊仔女咧就依靠父母，其實而家台灣亦都係咁。呢個你根本冇辦法嘛！你自己學即係大學，你讀大學，你借錢，借完錢，有啲我依家啲學生還錢呢個還7、8年、10年都有，借咗大學啲錢，而家可能仲貴啲添大學費。咁所以你根本一生落嚟，你第日長大根本就成為奴隸咁樣，你成世咧就只可以即係營營役役，同埋你可能一日係做12個鐘嘅。咁你嘅仔女其實係咁樣，咁而好多中產話：喂，咁我 OK 啊，咁問題你嘅仔女點啊？咁所以呢啲係咩啊？呢啲啊係咪我一路全部都賴曬中共啊？喂，咁但係佢個影響，貪官落嚟買曬啲物業係嘛？嗰啲鋪好多其實都係佢哋嗰啲真正中資買落噶嘛啲鋪，咁跟住整曬啲自由行落嚟，谷貴曬個租，咁佢咪收租咯？收租一個月幾十萬、幾百萬都有，有啲鋪100幾萬港幣講緊，白租嘅啲名店嗰啲鋪，唔係好大嘅啫。咁成個統治階層其實係換緊血啊嘛，換緊呢啲中國嘅權貴啊嘛。 我成日都讲啲例子，唔止系高层啊，你中层嗰啲都已经换晒好多喺外面翻嚟嗰啲人啦，都系中国。咁佢嘅mentality就系我系中国人，咁啊北京想我做咩咪做咩咯。咁所以你咪你民主咩啫？你个报纸你支持民主，咁咪抽你广告咯，系嘛？明报嗰啲你又冇广告咯，全部冇晒广告。咁后屘咪慢慢跪低晒咯，我跪低晒咁点啊？而家咪得翻少数。非常少數，甚至連蘋果可能都 就得唔嚟咯， 係啦，都唔掂啦，啊，咁點咧？咁所以大家講翻理解翻個情況，喂，話翻俾你啲朋友聽，香港需要改變，點樣改變？當然就係揾啲新嘅人入去，你唔好話連年青都好啦，總之有新嘅人敢做敢為，係嘛？願意犧牲嘅人。咁其他嗰啲即系吹下水嗰啲就唔使谂啦，系嘛？你边个敢作敢为？同埋有一点，我哋最近成日都讲到一点就系话，当我哋讨论啊咁点啊，咁即系香港而家到底最重要嘅系乜嘢嘅议程啊，即系 agenda 啊？因为好多人佢嗰啲文宣啊，咁两位可能都收到啦，好多都系讲啲政策啊、愿景啊，跟住啊。民生啊，工聯會啊，民建聯嗰啲，佢哋都話噶，咩唔好拉布，拼民生咁樣。喂，邊個嘅民生啫？點樣拼到民生啫？而家喺呢個咁嘅狀況底下， 即係其實同國民黨話拼經濟一樣 嘅啫。係啊，所以呃你。 或者民進黨有時咁樣講拼經濟。 其實係嗰啲貪官或者嗰啲權貴拼緊佢自己嘅經濟啊嘛。喂，咁又点啊？咁系咁噶啦，冇办法。喂，点冇办法啫？你而家最少仲有一票啊嘛。咁所以，但系重点咧就系话，唔系话讨论政策唔得，而系话政策呢啲讨论已经系次要啦。而家我哋面对紧嘅系成个基本法嘅有效问题，面对紧系成个政治生态完全被操控嘅问题。咁所以最 top 嘅 priority 优先嗰个选择。或者個考慮嘅點咧，一定係政治議題，甚至係憲政議題嘅，係嘛？即係因為阿陳老師最近都成日都講，大家越嚟越覺得後係喎，2047年咁呢啲地契啊、樓契啊嗰啲點咁點搞咧？你而家可唔可以政府地規劃？其實都影響到政府規劃嘅喎，你規劃唔到2047年之後點搞？咁所以二次前途問題確實係一個問題，咁點處理啊？邊個可以提出？真正可以提出處理的方式啊，咁啊，打咪睇下咯。你睇下派出嚟嗰啲文宣，話邊個有討論到呢啲我哋認為最緊要嘅問題。 其實我哋今次提出啲嘢係成個香港政治破天荒嘅，真係話俾你聽有一個可以打破困局嘅機會咯。不過我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所以我下一節繼續講。